今日丞相大宴群臣，为何就衣击国？你不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谁让你穿那么件破衣服？ 祢哼连头都没回，也没哼一声哈一声，根本没理这个人。不但那个，他把已经拿起来的那鼓槌啊又放那儿了。大家以为他不敲了呢，不是，感情他脱衣服呢，唰，把腰里那丝绦解下来。这丝绦太惨了，叽里疙瘩竟是接头，也不知道是几根丝绦接在一块儿，色儿还都不一样。往那儿这么一扔，把袍子脱了，紧跟着是坦袭裸城啊。什么叫坦袭裸城？脱上衣为坦袭，脱中衣为裸城。 这些子可把这文武都吓坏了。哎，这是什么样子？成何体统？他要裸体击鼓。紧跟着祢衡就把鼓锤子拿起来了，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把大家给敲的这心震得那么难受，有些人不由自主的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听这鼓声愣听哭了，气得曹丞相啪把杯往桌案上这么一摔，大胆，祢衡怎敢如此无礼？本来嘛，你是裸体而立，浑身尽露，这像话吗？祢衡不慌不忙地把衣服穿上，你别看曹操冲他那么吼叫，他是颜色不变。我无礼，我祢衡有何无礼之处啊？他用手指了指曹操，你这欺君罔上之人才是无礼之极。我虽然裸体击鼓，我露的是父母之形，以显示我这清白之体。曹操一听，哎呀，你清白，那我来问你，谁又是那污浊之人呢？祢衡一听，不要问了，污浊之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曹孟德，曹丞相。曹操撇了撇嘴，把头轻轻这么一晃，怎见得曹某污浊？我哪点地方浑？你给我说说。祢衡一听，你且听了，我说你曹公是眼拙不识愚贤，你眼睛是浑的，谁好谁赖你根本不知道，口拙不读诗书，你根本没有学问，耳拙不纳忠言，好话你听不进去，身拙不通古今，你什么都不懂，腹拙不容诸侯，你那肚子里啊根本容不了人，心拙常怀篡逆，你早有篡国之心。我祢衡乃天下之名士，你用为鼓励，我这么大的才学，这么大的本领，你让我站在这儿给你敲鼓，你还想成妄霸之业？那么既有成妄霸之心，你为什么会如此轻人？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欢迎只是入月单刀富贵，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可把这座位上的孔融给吓坏了，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9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9月2号厂桥店，9月3号朝阳店，9月4号通州店，9月5号丰台店，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前一段给大家说了，就是在这个季节上啊，早晚一凉啊，很多人就舒服了啊，哎呦这咳喘上劲儿来了，痛快了啊。北方人的特点，他就喜欢下雨是下雨，天晴天晴，别闷就怕闷，呵呵，就这特点，就像蒸笼那种啊感觉。所以这阵儿注意什么呢？千万不要酸贪。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贪凉。这时候呢应该早晚呢及时的啊增减衣服，哎，那就要三开箱了，是不是？过去三开箱是家里有老换，现在呢我们应该从不单纯是从这个美的感觉，关键的这个健康早晚凉。我们身体呢在经过这个热，很容易造成啊由内热容易外感啊，就是这个。所以呢我们大家注意呢，这个早晚多加一些衣服啊，这是提醒的，不要贪凉啊，这回好舒服了，是不是？彻底凉快凉快吧。凡事不可过，过于过也。如果贪的太多了太重了，那就不好了，哈，那就损害我们的身体了。另一个呢，就不要三贪，贪什么呢？啊，不要贪吃。哎呀，夏天呢，一热呀，吃不下东西啊，哎，亏了。这好好凉快凉快，哎，胃口也开了。啊，注意，我们说了，你夏天这个热呀、湿啊还没清了，如果你这时候再吃，好了，很容易啊，除了暑湿没清净。再加上湿还是内热啊，所以这时候呢应该吃一些清淡的啊，把体内的湿啊利一利啊，把热清一清。所以这话呢为什么咱们提前就说上了，给大家已经做了预告，因为这是哪一年四季它的气候呢规律啊，这种规律呢我们应该作为每一个人，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生活，应该了解每一季的特点啊，在每一季应该注意什么，特别是在交际的这个阶段身体呢有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适应这时候呢很多人由于免疫力低啊，气血啊正气啊不足啊这季节变化它的调节能力应变能力和抵抗能力相对的呢差所以一下子突然出现了早晚凉了他又不适应了，所以我们讲自然的方法，谈到自然气候变化实际上都跟我们健康息息相关所以告诉大家这阵儿不要贪凉，不要贪吃。另外三贪还有一贪呢，贪睡，是不是很多人哎呦这一夏天呢是吧，没睡好或者呢睡得不舒服，这阵儿睡得好香好香，不能贪睡，应该这阵儿呢应该运动，通过运动是吧和大自然接触进行磨合调节，所以这个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三贪 啊，不要散弹。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结合着前两天的这个暑湿这一季啊，通脾，脾呢作为这个五脏嘛，啊，中医特别注重，可能大家了解的不多，但是我们把呢临床的一些症状啊给大家一说，有这个症状的哦，这是脾不好，出现许多身体不适啊。我们很多人不是学医的，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你不清楚啊，啊，你谈不上啊，怎么去预防啊，怎么去调养啊，谈不上，啊，你连，哎，你连病根都没找到，啊，你看我们说起来了啊，这临床的多少，我没说太细，我就泛指了一些呢常见的症状，让大家知道哦，这是脾的事儿，哎，从头上我们说了，而且呢。从这个脾啊运化水湿，从水脑积水呀、啊、这个我们都跟大家说了是吧，肝吐水呀、啊、积液呀、啊、盆腔积液呀、啊、啊心包积液呀、啊、脾主啊运化水湿，这些出现了肿，这的呢都是与脾有关系，哎，大家要知道明白了。稀的呢我们叫呢啊叫饮水肿，那么稠的呢叫痰，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痰呢，中医啊不像我们理解的啊一咳嗽吐的那个痰，所以我们学习祖国传统医学啊，不能用现在的一个理解或者呢按照它的字儿啊来去，这样呢可能就失去了原本的意思啊，就容易跑偏了。我们再补充两条，一条是呢这个舌苔厚啊，舌体大，所以这是看看你的舌苔，这个非常简单，几秒钟的时间，您受累张开嘴对着镜子照照您的舌头，看看有没有舌苔，简单吗？有舌苔了，好了，这就湿啊。还是那句话，是白舌苔叫寒湿，黄舌苔啊厚腻又黄，那甭问了，湿热，这不也清楚了吗？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这是啊，我说以后像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健康课上就有那么一课自查，嗓子回来的病的发烧了啊，到处看，实际上你当初一看哎呦还有舌苔了，哦行了，红小豆是吧，薏米仁薏脑粥，回去做冬瓜汤，那这不就起到了吗，药食同源呢，你还用得等着那天之后发了烧以后再去医院输液去，很多朋友他不知道你本身体内有湿了啊，你再灌上输液那是液体啊，啊，你的湿本应该就是脾应该运化水湿啊，它没运化出去啊，它也已经工作繁重了，紊乱了，你光光光之后又输了两瓶子液，你不增加它的湿吗，啊，有人说嗨呀，我们输液都不见好，大家记着沾湿热啊，输液根本更不适合了，所以有些人不见效，找不着原因，他不知道这些知识，他找什么原因呢？湿热在临床上到后期非常难治，知道为什么？交织在一起是难解难分啊，湿和热啊交织在一起啊，得需要把它分离，你看看有的人呢挺的那黄鼻涕，哎呦很黏很犟，这就是他达到了一定程度了，吐的痰也是黄块儿，还有人说呢，好吐和不好吐有什么区别？那当然了，有区别。好吐的人，吭一吭，啪吐出来了，这样啊，气还畅，还比较通畅，哎，所以痰就比较利，啊，有的除了湿热，这个痰，啊，这个气还不行，气足，哎呦，这咳了半天这个痰，很费劲，啊，咳了一顿才出来。啊，这回大家都知道，你看临床很多的症状实际上你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就那么几句，这不就清楚了，哦，知道自己什么病，所以这个我们多给大家说说，马上就要天凉，很多人没注意清自己体内的热和湿，再加上再受点早晚就有风了是吧，我们不说嘛，啊，在湿一定的程度上到了一个顶峰的时候，自然界的互相制约， 就用风啊一刮，这个湿就去掉了啊，那就这样。所以这时候是吧，在季节多变，什么叫多变啊？它既有上一季的这个热和湿，还有夏季的风，两头凉嘛，哎，所以它交织溢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说啊，清理体内垃圾每天都要做？我们讲的那，如果我们这样再结合着每一个季节、每一个人的病情，是吧？病理啊，这样一说，每天清理体内垃圾，它就有的放矢了，啊，它就有很强的针对性了。不让大家去吃去，就是不要火上浇油了。你已经夏天有这个湿和热了，你再吃上就肯定。所以我们把这些情况都跟大家一一摆清楚了，这时候应该吃点清淡的、清热，特别是啊，多吃些利湿的。我们在养生保健呢，啊，多做一下脾胃，是不是啊？脾胃经的按摩，湿重的呢，哎，我们重点去做下水道，啊，另外呢，啊，我们要把这个啊小便、大便的脚上的反射区。哎，在这段加强，所以有热的怎么办？有热的重点要做太冲穴。还有一点大家特别注意啊，就是我说的这时候不能贪睡，这时候要特别运动啊，这个运动也去火。哎，你别老人家说了，你别老窝求那个，就窝求出火来了。哎，对，这话说的太正确了，是吧？你动气血一活，把这热是不是、啊、就散发出了，也促动了我们的气血的循行，它就不容易有火了。所以这时候呢，不能是吧，不能贪睡，而且要结合啊运动，通过运动，哎，把我们体内的这些热呀、这些湿啊，给它呢促进新陈代谢，啊，尽量把它排净了。一旦这是吧，一旦这我们天气凉了，它没有这些内热啊，它不会引起外感，所以它就不容易得感冒啊。所以你看许多网友一说是吧，我从自然的方法就没感冒，为什么？就是他们听得很细，他们做得很到位啊，做得很正确。说有的做不正确没关系啊，去给你纠偏，看看哪点做不对，给教育过来啊，不就行了吗？这些方法我们都有。原先第一没人那么讲，也没人讲那么细，也没有结合这个季节这个病给我们讲那么细，所以给你讲细了是吧，没有方法你也是白搭。所以这回是煎饼果子配套的啊，既给你讲理论，又给你讲当今的气候特点啊，还告诉你啊怎么吃，还告诉你不要怎么，不要吃什么，还要告诉你怎么去做按摩男孩。另外呢，脾开窍于唇，所以嘴唇的颜色，这个和症状吧，中医认为，属于脾。同时还有一个说法啊，唇呢，又是表现心。哎，从我临床上观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脾燥，就是过两天，啊，我们说湿很盛的时候就开始刮风。啊，热的时候就开始下雨，它之间呢相互啊有一个制约，所以说我们了解这个啊，可能过两天呢，有些人这个风一刮，嘴唇呢就裂爆皮儿，啊，有的常年是这样啊，我们也见过，这是从这个燥来说，啊，那么从那个啊唇的颜色啊，实际上它是表现一个血，啊，表现一个血，有的人有唇线，这是说明。是吧，跟我们血液循环啊有关系了啊，跟高血脂啊，紫暗是吧，血的含氧量啊，哎，这时候严重了，那就是跟心有关系了啊，我认为啊不一定对，呵呵，所以中医呢百家争鸣啊，都自己的从实践啊来认识呢都有不同。那你比如说我们说了啊，这个脾虚，脾血虚，脾血了，你看那个嘴唇没血色啊，是这样的啊，没血色。如果表现唇呢严重了之后，先是紫的很深，发展到心脏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危重的时候 啊，那就严重了，是不是？是轻则的啊。你看有一些心衰的人，一看嘴唇就看出来了。这个我们再给大家补充补充，我们尽管这样补充，也没有完全把它说啊说透说细，但是呢，大家要知道从这些呢，哎，我们就知道大概齐了啊。这是说呢，我们补充的头面的和这个脾主运化水湿的。说这个运化这俩字呢，啊，再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运，什么叫化。哎，把这个弄清楚了，比如说运啊，当运载的讲啊，运载化呢是化生，哎，变化化生，哎，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呢，把这个水水液代谢排下去啊，那么说呢，我们脾有它的功能啊，但是呢，反过来讲呢，它这五脏六腑是一个组合，相互之间还有一个配合呢。哎，它要借助什么呢？人的阳气啊，哎，这方面从大小便排出啊，肾四二便的吗？哎，是这种情况啊。那么化呢，运化水谷精微，哎，就把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啊，它转化成啊，变化成什么人的一个需求。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各个器官呢啊，它有要有不断的营养和能量供给，以维持它的是吧正常的功能。哎，这个运化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呢解释。那么下来我们接着什么呢，接着说一说呀，就是这脾主升啊，胃呢应该主降啊，脾胃呢是一脏一腑啊。那么说如果你脾气不升啊，会发生哪些疾病？很多都是临床特别常见的啊，但是大家呢说胃的很多，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他的脾的事儿啊。这一点我给大家说过啊，我今天再重复一遍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胃下垂，那么现在医学就是认为呢是胃的事儿啊，但是中医解释就不是不单纯是胃的事儿啊，重点是中气不足，脾的事儿，脾气不生了啊，中气不足了，你看不一样吧啊。你表现在胃，但是呢根儿不一定是在胃。那么除了胃下垂呢啊，我们认为脾气主升，那么与许多不单纯胃下垂是脾的原因，实际上其他的内脏器官的下垂啊，我们认为都和脾有关系。那么临床上有哪些还有下垂的呢？不少啊。那么除了胃下垂呢，还有肾下垂的，还有子宫下垂的啊，脱肛什么呢，疝气。所以这些呢没有人跟我们这个脾啊联系起来啊，没有啊。我们现在要弘扬祖国传统医学嘛，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呢，这是啊这个脾气不生啊引起的内脏和器官啊，像这类的病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呢过劳，不要沾凉啊，不要做憋气的动作，包括胃下垂呀、肾下垂、子宫下垂，别做憋气。什么叫憋气啊？我搬东西那不就憋气了吗？哎，要注意这个。那么除了这个呢，胃下垂还要注意呢，一次不要吃的太多了，吃完以后呢不要做剧烈活动啊。如果胃下垂的厉害呢，吃完饭稍微躺一会儿，躺个十分钟八分钟。人家吃三顿饭呢，你可以吃四顿，严重的吃五顿啊，一次量绝不要吃多了。这是我们结合着这个脾和临床常见病啊，又叙述给大家说说。从哪块说呢？脾主升这块说的。有关脾的事呢实际上还很多，你比如我们前段说了，脾与胃相为表里啊，一脏一腑啊，一升一降啊，他们之间是这种关系啊。如果他们之间配合不好，发生故障就出现问题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哪些是属于胃的，哪些是属于脾的啊。我们大家在临床上都把它责于胃，实际上委屈了，实际上不全是胃的事儿。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九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 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9月2号厂桥店，9月3号朝阳店，9月4号通州店，9月5号丰台店，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您好，尊敬的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您好啊， 李老师，我把您那个您讲的这些个收获呀，我跟您汇报一下啊。 来，咱们交流。 那个，我也不会说话，我没文化，我70多了今年。那个上的很早，就是是，那个我凡是全部武装的都买了都有，那个完了事儿以后吧，我把我那个收获跟我们老头的收获跟您汇报一下。 来，咱们说说。 有不对的地儿您再给提我，我说话说不了太难，我挺紧张还。 哎，放松点了。 我们老头呢是原先就是心脏病。 哦。 很长时间了哈，得的这心脏病一直就不怎么太好，老吃那药还哈，那回事儿好，吃这药也不说这么好。后来完了事儿以后，说晚上呢，晚上就犯着这病了，就犯了那虚脱，不知道是怎么着，还夜里2点，我儿女倒不少，都没在我身边。完了事儿以后，我说妈2点多可怎么着好？就那个，喝茶吧，我说，我都给他弄了3袋，沏了3袋，他就喝了哈，喝了我说您，我说您睡一觉吧，躺下，眯着待一会儿。哎，他到6点。6点我这看看，我说那什么，我说那个你看看行不行，我不行咱们就上医院吧，6点这我自个儿带他去也行了也。我一瞅猫了猫这身上那大汗也没有了，凉不凉的。我说站起来走走，我就扶着他点。哎，就扶着他以后他没事了，他说哎呦真好，以前吧没喝没有，后来完了事以后吧，我又给他喝了2袋。从那开始吧，就一直老喝着，喝到现在。 哎， 没喝着。以前吧，他就是那个喝什么也干不了了，那个也头晕，那个这洗脚什么的都不行了都。我这从这喝完这个，现在早起来能做早点了都，这就有这么长时间了。哎呦，我说真是感谢感谢。还有那个哪嘛，他还有那个。眼呢是那个白内障，说让做手术。我们老伴比我大点，80多了哈。后来说那个孩子们也不同意他做了，都这么大岁数，说我说干脆你试试那酒吧哈。哎，后来就试试那，哎呀，你别特别好。我完了以后，您猜怎么着？看电视都能看清了都。原先看电视不敢看清，我看不清楚。还有一个，还有他不是有那前列腺吗？每回有接手术疼，他说，我说这酒你也试试，是不是抹呗？哎，抹也管也管事儿，也效果特好。哎呦，我说真好。你说，就这收获太大了都。 啊，就 是。再一个就是我的了，就是我也是好些个病，我这个是，反正我这是开始就是，是着点急，不是怎么着，反正哈。我就是这个肚子呀，别的病我都不多说了，我就说说这个我这病吧。完了事以后呢，就是胀肚，胀肚它光往上打，打盖它 打嗝， 光往那个，光往那个上边跑，不往下走。你，我就这是个问题，我跟你说说哈。你看我说的这个没有诚信啊，好，我就想清楚说什么哈。那个完了事以后吧，我喝那酒我也管事儿。我也是眼底出血，哎呀，抹喝我都用着呢，都我这效果特好，我就是最近不哪都挺好，原先是大便干了好多年呢哈，还我还做一个手术，做那痔疮手术吧，也没怎么管事儿，也是这好几天接一次大便，说喝了这茶我都说好，一天一次了就，哎呀特别好，可就李老师感谢您了， 太客气了， 好了，我也不会说，那个， 行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